在人生的赛场上，你只管向前冲。人保车险全国万家网点连城服务后防线，客服、救援、理赔，搭建速度铁三角，日夜坚守，全力以赴。 中国人民保险，保障美好生活。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新庄桥到上清桥以及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城高速北七家桥到京城主收费站车辆行驶缓慢，来广营大桥到望河桥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声家里 院。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新生军训，学长学姐们过来凑热闹，街坊们说，哎呀，过来就过来，拿个西瓜就过分了。记得咱们上学的时候啊，也是经过寒窗苦读，上大学以后呢，就觉得好像是没人管了，无忧无虑了。 那是你， 你不是吗？ 我是好学生。 什么你是 好学生？我是好学生，知道吧？ 哪看出来了？ 哎哈，不用看，那会儿表现就看出来了。啊，我们有忧有虑，我们知道发愤图强，要成为有用的人才。 你图什么强了？ 嗯，你什么都不懂，图强就是努力，哎，知道吧？ 大一新生先是军训，还没到你图强的时候呢。 上大学呀、啊。大学军训是我最后一次被管着的 哦，之后就开除了， 不是，后面就没那么严了 啊、哦， 是吧？大学军训其实还那什么，我上高中时候军训的时候太可乐了， 怎么了？ 一共是八天，我记得、嗯、八天，我呢从第一天就开始求雨。实在没辙， 还真是登台那种。 那可我 稍微吃点苦受点罪，你就这样了。 不行，我实在是受不了，因为累啊，哎、确实太 娇气。 我 你是跟那个虎力大仙学的吧？ 不是，我从第一天开始啊，因为我会唱《借东风》， 哦、 知道吧？ 哦哦、 我就开始登台拜帅。就是后来我发现为什么求雨求不来， 嗯、 因为烧的是蚊香， 嗨， 都照着圈的烧。 哦， 最牛大，哎，八天军训求了。七天雨，到最后一天早上就该走了，下雨了。 嘿， 那你求来了呗？ 求了。 就是说，他前七天啊，风雨雷电，四位神仙不在家， 都不在家。 你也是够呛啊！锻炼一下意志，结果你就锻炼出这样的啊，偷奸耍滑。 我泡了八天的炊事班， 啊，给大家做饭 啊，削土豆。 真的？ 我是炊事兵，我是背着黑锅满街跑那个。 哦，当然还分这个呢。 当然了。 高中的时候。 咱们军训的时候啊，还都是在真正下部队军训。 对、 嗯， 现在有好多都是专门的 军 训基地和在学校里的军训。然后呢，关键问题是呢，到最后一天之后，军训汇报啊， 啊， 得军训汇报，得晚上还有个文艺汇演。 对对对， 我在一表演相声。 啊、哦，我以为你就表演削土豆。 没有，我一表演相声，唱了一段《借东风》。 嘿， 哎， 把人留下来。 最后留下了， 对，留炊事班，留炊事班。 没有，最后我愣了一优秀军训学员。 哦，你是炊事班优秀学员？ 对，优秀班，优秀班不是，我是炊事班优秀土豆，不是。 哎呦， 大磊呢？ 嘿，我军训那会儿可好了。 嗯， 我军训那会儿，首先说，我跟大家伙儿不一样，我是没服装。 哦，买不到你号。 彻底， 大家伙儿啊。都穿这个军训迷彩军装， 你呢？ 唯独我穿一红色运动装，只有我最扎眼，你知道吧？ 就训你一人。 然后呢，知道我会这个文艺，有这个特长 啊，有这个。 结果所有的休息的时候呢，就是包括训练的时候，训练大家伙都训练的时候啊、嗯，这个教官就把我叫一边去，哎，来来，你给我表演个节目，他们去看看，我负责给教官演节目。 哦。你就是灰班军兵， 对对对，我一人是十三绝， 红光的还是？ 红光是男爵， 红光是男爵， 穿一红衣服，冒着红光， 哎，对， 天天给人唱戏。 对， 那个，但是我那是高中时候就混炊事班了，大学时候我可真炫了， 嗯， 累得我都跟累得我跟傻子似的， 是吧？你那会儿不还会小土豆吗？ 你不是脖子还是有问题吗？ 对呀、 啊，你现在说呀， 这老招再来一回。 对，你说我这脖子说断就断， 你把嘎嘣折了。 其实不是，那没有，我这人脖子有毛病，就有点砍头疮。 哎， 脖子上啊，就连着这么一点筋儿，走道不能打屁嘛、哦，一打屁嘛，阿铁吧唧脑子就掉地下。 连长说：“站那。”所以等你大二了的时候，你再看大一新生的军训，你什么心情啊？ 太好了，终于轮着你们了。 哦，你没有点同情共理心啊？ 没有，那谁让我当时也受苦了呢？ 哎呦、 哦，这段视频不知道你要是在场会怎么样啊？ 怎么了？ 就是学姐学长看学弟学妹军训，看着看着呀，学长说，光看有什么意思？ 哎，他们要干什么？ 你说，咱们想想当时咱们军训的时候的那种心情， 所以 要吃没吃，要喝没喝， 关键是晒都晒黑了。 对。还有什么呀，他是不让你那个随便吃零食的，必须吃军训的那个食堂的东西。 对， 你想买点零食啊什么，吃块半块西瓜呀，喝瓶可乐呀，没有。所以那个新生那会儿啊，就是肚子每天就老觉得是， 哎，这高中时候 我肚子吃不饱， 高中还是有体会的。这个第一是军训的饭肉少， 对， 其次是量少。 对， 对， 那会儿能吃啊， 大白馒头。 我那同学 那吃什么都可香了。 到第二天的时候，我们那个宿舍那个男生就说了，我恨不得我能牵一口猪来， 手抽猪给啃了。 那时候零食绝对是紧俏商品， 对， 但是原则上是不让吃的啊， 没地儿买去，因为在军营里就没地儿卖。 他们那个学校呢，可能军训的地方是在大学里边， 嗯， 这个学长学姐一看，那咱们要是吃点西瓜喝点可乐，他们不得难受死， 气死。 你们觉得好不好？气死，他们着急又够不着， 哎， 看着呢难受馋。 嘿，这几个学长就不像是好人。 就这么着，就这么着。 这几个、 哎、老叶，你怎么看？ 我看 你这里面最坏。 对，你还报复过他们？ 是，我觉得呀、啊， 这都不算什么。 买点西瓜，不行。 那怎么办？ 拿冰镇着。 那干嘛呀？一人一瓶大可乐， 哦， 外加六根冰棍， 嘿， 一人半拉西瓜。 哎呦， 两串葡萄，给， 这是五月节是八月节？ 这不是马上过八月节吗？ 好，发这些东西， 发这些东西，哎， 一根月饼，然后咱们撑把伞， 嘿， 好不好？ 然后 在看台上看， 然后离小摊儿在这卖。 你晚上回去， 嗯， 你拿一个烤羊肉串的炭炉子。 哦， 学校不要弄，不让弄，太隆重了这个。 太隆重， 那咱怎么办？就吃喝那些东西就行 了，你就订外卖不就完了吗？ 嗯， 行，那就这么着。他们来了以后呢，咱们就使劲吃西瓜啊！ 嗯， 而且踢正步得向咱们那方向踢啊！ 他那一踢，他那一跑，他只要走到咱们这看台头，咱们就开始吃。 哎， 怎么样？ 还得做出那个 享受的表情， 那个姿势。 对对对对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还有那个 晃晃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来了，对对对，然后咱还得说这话，这咱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花钱， 吃你几个烂西瓜！ 什么烂西瓜？甜西瓜。 吃那几个甜西瓜。来，过来了，过来了。 吃，撒开，吃。嘿。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小花，你动画片看多了吧？这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的，在哪？ 可乐呢？ 哎呦，你看老爷，你看老爷。 别冲我，冲他们。 是 的，对，咱们一块 儿。哎呀。这个时候呢，宽厚的大手啊。拍上了老叶的肩膀。这位同学，我看你很久了，吃的好吗？ 哎，还不错， 挺甜的。 吃这么多不撑得慌呀？ 你看不撑得慌，他打嗝干嘛？ 有点顶，反正是。 非得在这儿吃啊？ 怎么了，老师？ 这些同学在干什么呢？ 军训啊。 军训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认真啊。他们谁态度不好？您说。 对啊，他们谁态度不好？您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学长，我们管他们。 对。 你们要吃的话，能不能回避一下咱们军训的操场呢？ 不，这儿凉快。 对， 我看你们是诚心啊，你们几个调皮捣蛋。 老师 啊，让人家新生也不好受。 老师 啊，吃西瓜冲着人家吐籽儿。 老师，我们头一年军训的时候，您忘了比我们大业跟台上吃什么了吗？ 对呀、 啊， 您当时您可没管， 他们可是好一次冷水浇头，怀里抱着冰的气我们， 哎，这跟杜十娘一样。 对、 啊，那年老师没管这事儿。 是 今天碰你们不巧啊，是碰上老师管这事儿了，调过来我就必须要严惩了。对不起几位啊， 怎么着？ 跟我走一趟吧， 东西都归您了， 飞了。 个是怎么着，老师？ 老师的意思是啊，你们这么爱看军训，不如下场一起来踢踢正步啊，战战军姿。 我们训过了，应该 啊，没关系，没关系。军训还怕再训一次吗？ 怕， 这是锻炼自己的意志。 没有，没有，没有， 强健自己的身体，整齐划一，感受咱们团结的力量。 不合适，不合适。 来来来来， 来让他去，让他去，让他去。 老师让他去，让他去， 让他去， 让 他去， 让他去，让他去，让 他去，让他去，让他去，让他去，让他去，让他去，让他去，让他去，让他去，让他去，让他去， 老师碰同学，他上回就没军训。 哎，就他去。 前不久呢，一位网友分享了一段学长学姐看学弟军训的视频，引起了街坊们的讨论。学长看到新生军训啊，赶紧过来凑热闹，其中一位竟然拿着半块西瓜，这对于正在训练的新生来说，真的感受到这位学长深深的 恶意。 当然学长后来呢被老师邀请再次军训了，大家都说皮过头了吧，不作不死哦。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男子每月四次到宜家加班搬家，缺啥搬啥，这个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咱们去瞧瞧。这个男子啊，哎，就是像 这个男子，你瞧上了？ 是 啊，哪个？你说吧。 哎，谁说的？我每天那么多次叫你们的名字， 哎、他要不说， 我瞧你们谁了？ 他要不说呀，我不理解，你知道吧？刚才大磊这有一个强调的一个关键词，他说的是这一男子。 对，你看这不叫名字， 对吧？要不然说，你看这男的， 哎， 要不说 这什么他不认识？ 这一看就是说新闻的呗。 哎、你看，你看他那个，他那感觉，你看，你看，哎，大磊，哎，你看。这一男子， 哎， 你多没劲儿，哎，多没劲儿， 对对对， 还有点那酸不溜的那么一个感觉。这一男子 可以提个问题吗？ 你说说说， 随便说。 刺激到你们谁了？ 没刺激到我们谁呀？你说这镜头， 那这通挤的我。 是 呀， 也因为我们从来不说这一女子。 哎， 那我就说新闻里的这个男子啊， 啊， 他呢？装修房子，哎，我想你们二位一定很想装修房子吧？ 我们干嘛非得装修？ 我挺好的，干嘛老装修 房子？就我们怎么了？ 我们有钱，我们就装修房子。 就是，哎，实话。 意思就是说，但你们一定做着那种梦，就说我要有了家以后，我一定把家里装成什么什么样。 家都没有呢？ 哎，对，我们没说没家， 臭水泥管子是怎么？ 就是独立成家嘛，我也成家立了业，我一定好好装上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卧室我装上窗帘，嘿， 这我们家怕别人看。 就是那种，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家属于什么样的风格呀？ 巴洛克， 巴洛克、就是、 很繁复，很繁复。 我们家不一样。 啊、哦，你们家是 哥特。 哦，就是拿出扎的慌。 对对对，他家都是电视都是尖的。 也是一种风格啊。 你们家呢，小花？小花，你们家要装修，你按什么风格走？ 宫廷式啊，必须的呀，金碗金盘。 金碗金盘 金台灯 是西式的，是中式的呀？ 西式的呀，宫廷啊， 甭管什么都是金的。 西式宫廷， 这他也不怕金属中毒。 对，西式宫廷味。 但是买家具你得精挑细选， 嗯， 对吧？一样错了你就不哥特。 看你要是错你就不宫廷， 你错了就不巴洛呀。 我说有的聊没得聊，有的聊没得聊。 就是说装修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了， 如果没有装修的话，这个房子会 毛坯， 就是空荡荡的。 这一空荡荡的 就空落落的， 心里一空落落 就没法入住了， 就空空如也。 你说为什么没法装修，对吧？现在就是钱多钱多的装修法，钱少钱少装修法， 反正都行。 可恰好这个男子没钱， 没钱不装 不装啊， 哎，弄点什么床垫子也能住。 那你觉得这像家吗？回来以后 像不像家跟实力有关系。 回来以后想换拖鞋，没有鞋架子就没有地儿摆 拖鞋。哎，他有拖鞋就行了。换拖鞋不一定非要需要鞋架， 不一定非得有鞋架子啊，不挨着。 就是拖鞋在鞋架上拿下来的这一瞬间才有家的感觉。 我说怎么每回住酒店都没有家的感觉， 没有鞋架， 鞋架子就好多了。 能一个 说都不知道 这一个，你说 往深了想是不是有道理？ 哎，这也绝了啊！一个家就这么温馨的一个词汇， 就 在小花的嘴里头，就跟一个鞋架子能联系在一块儿。 哦， 哎，你就琢磨，是往深了想。 我就琢磨这脚这味儿。 不是，你个鞋架子上面一定有你常穿的鞋，说明这是你常来的地方。哎，有那种软毛拖鞋，有那种洗澡的硬拖鞋。 小花啊， 洗澡硬拖鞋， 小花就执着于家里有个鞋架。 那 好温馨啊， 等于鞋架都温馨了。 你要光有鞋架得没炕呀， 您家有炕？ 这男的一看没有鞋架都得弄一鞋架子，怎么办呢？ 嗯， 想起有那么一个商场，他们那东西一样一样的吧，就摆好了，都跟家里一样。 哦， 有墙纸、台灯、什么顶灯、沙发。那我从那儿 可是没听说有鞋架子， 就是没鞋架子。所以要不然你不把那儿当家呢？ 哦， 所以鞋架子非常重要。 哦， 但是你可以到那个商场里去挑，一定会找到一个合适的鞋架子，装鞋的架子。嗯， 那就去买一个，就是这事儿多简单啊！ 买 啊！ 刚才说没说没钱啊？听什么呢？ 没钱，那跟 这我明白了，别借钱，干嘛借？自个儿打一个嘛。 打一个。 看好了样子，自个儿回去， 有手艺， 有手艺，自个儿打一鞋。 哪能人人都打鞋架子呀？ 那怎么？ 你像我就什么都不会。 那你也不必教啊！ 就这还舔着脸往外说。 对，你看那劲头特好。你看我就什么都不会。 就这事儿，人都是藏着掖着，没有往外舔的，小花。这叫害臊含着，你懂不懂？ 含着不含着？ 实在嘛，咱不说那瞎话，把自己描绘的。 不是说瞎话，你就不提这事儿就完了，没人知道，你非告诉别人你什么都不会。 哎， 反正我不会打鞋架子，你也不会，对吧？ 是是是， 嗯。 这个男的就想，得，我就去那商场加个班吧，把这个鞋架子我先弄回家。 打零工挣钱买， 哎，挣钱，你 这是对。 买什么买呀？ 那干嘛？ 一鞋架子，他商场在意吗？ 在意。 这么大一商场，这么多人来不来去的，我就拿一鞋架子，这么点东西，再在意，有点抠啊。 谁说您抠不抠有什么关系的？您拿人家不给人钱，您怎么不说了？ 你看你这人就是，我拿你们家东西了。 他是没拿我们家东西。 你是他们家的。 你的意思，拿人家不给人钱，那就是偷啊？ 没有啊，我先借用一下，借用。等以后我有大房子了，精装修给鞋架子，我 把这小鞋架子还回去，拿一大鞋架子回来。 就是买房子送鞋架子是吧？我估计这辈子的愿望轻易实现不了。 你甭管， 甭管， 又不跟你过。 哎， 跟我过我也不要他， 我就要一鞋架子，先弄回家去。 你家这 天就快冷了，毛拖也得拿出来了， 先晾。 那你们家这金盘子金碗？ 哦，那个你说着了，家里还没有餐具。我想起了那家， 你提醒他的老爷， 我给添材料了。 那个商场里面，什么色的餐具都有，我记得，绿的、蓝的、白的，加蓝边的，加金丝边的， 跟眼镜一样。 来，他回头还他们，到时候精装修的时候，人家都备好了，我就不缺这东西，还还呢。 对，等多子买房子送 盘 子 的时候， 我再还给他们。 哎呀，水杯、碗、碟子拿了，这个枕头， 哎。 枕头、床单、被套， 对， 最好拿一个一样花的， 得成套， 让人看着像买的， 对，得成套， 得讲究， 对， 这卧室里颜色太乱，看着一点都不高档， 哎，对对， 你看那酒店里都是白的， 所以就不像家的感觉，没有鞋架子，白床单，所以不像家的感觉，是吧？ 拿白的，你那意思拿白的是吧？ 我多的是，我别拿白的这意思。 哦，那行，那听你的，不拿白的， 有这意思。 拿灰的， 那拿什么呀？ 蓝的、灰的，是不是？那个红的富于热情。 你结婚的时候， 那什么色的富于理性啊？ 蓝的、绿的富于理性。要不然我压一个吧。 哎， 好， 既富于感情又富于理性。 哎呀，你多的等啊！买房子送红蓝床单 的， 再还给他们。 对， 反正这男子一样一样，都是从人家那商场里拿的。 嗯，他妈夸没夸他？ 啊，他妈不在他身边。 我以为他妈得夸他，好孩子，好孩子。 给一毛，给一毛。 对对对，拿回来了。 天冷，这马上这就用了。 对对对， 他其实就是在采购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商场结账程序的漏洞，然后呢，他就一样一样的把这东西都拿出去了。可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终于有一天，当他想继续利用这个程序漏洞，成功走出商场的时候，没想到商场里铃声警声大作。他被工作人员发现了，人赃俱获， 都拿你们家去了 啊！到你们家去，一看，搭的不错呀，哥特式的。 我呢？哎，这老爷你们家哥特，幸亏我选巴洛克了。 说了半天我还给人上课，巴巴的给人上课。 哎呦， 罚款！我告诉你，老爷，你是可以自私，但你不要伤害他人的利益。 对， 我多能伤害他， 你不能伤害皇家的利益。 还问呢，您是在搬家公司上班吗？您这一趟一趟净搬家了，反正人家那个工作人员挺会说葛话的，抱着肩膀，嘿，你偷一家啊，你偷了一家，你这叫精准盗窃吧？哎，你别说，理我，理我。

由于天气的原因，我们军训的训练场临时改在了餐厅。 啊，你就说吃饭去， 不要交头接耳。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训练。正步走。 就会在这练，饿死我了。 哎呀，这点儿该给孩子们做饭了，来吧。 裤子都湿了， 快做吧。哎，这是炒辣椒呢吗？这是。哦 呦，太受罪了。 外边下雨，能不能办办呀？你爱吃哪个？ 我都爱吃。 你希望呢？ 我现在见着圆的就想吃。 见着圆的就想吃？ 对呀。 哦，手榴弹。 哎，我那。 好，来这，报数。 一、 二、 三、 四、五、 六、 八。 谁？ 等会儿，那个六是谁？ 嗯，你这没六。 来，是我，是吧？干嘛呢？没，注意点，进来，俯卧撑15个。啊！哎，就是这个尖椒肉丝闹的。哎，你也擦擦啊！你说你这么大人了，又不是没吃过饭，至于吗？ 关键是这些日子他就没油水啊，肚子里。 每天运动量那么大，然后到点吃饭前还得唱歌，哎呦。 关键今天是在饭桌前面跑步。 哎，你看那大妈冲着咱们乐。 嘿， 这是什么香做什么呀？哦，我怎么以前就没有觉得我们家做饭这么香呢？报告班长，是不是可以唱歌了？ 没有呢，你们的运动量还没有达到标准，继续跑步。 哎呦，哎，我都想跟这个食堂的大妈说， 当当女婿。 小张，你快把那个今天的菜给写上，哎，给挂好了，一会儿该到同学们吃饭的时间了。 哎，妈呀， 哦，写出来了，哎，鱼香肉丝啊，其实没有 鱼香肉丝，那没错。 同学们，立正，小心，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同学们，今天我们在食堂搞军训，一个是锻炼体质，一个是锻炼你们的意志。现在是香喷喷热腾腾，也到了用餐的时间了。好，请所有的同学们 唱歌， 左右分开，中间闪出道路，让其他的同学们先打饭。 那一阵子啊，军训期间连续几天都在下雨，所以呢，军训的地点不得不改到食堂。可是您要知道，在食堂里训练平常倒还好，一到了饭点炒菜的时候，那个香味儿啊，所以呢，同学们一边军训一边想象今天吃什么呀，怎么吃啊，占不占摊啊等等的，所以心中很是纠结。哎，教官呢，为了锻炼同学们的意志品质，还故意让同学们轮流站在第一排闻饭香，还时不时的问一句饿了吗。此处已经感受到吃货们1000点的伤害值和食堂大妈的笑声。 饭太熟了， 吃不着吧。 让我满怀理想往这世界里面闯，站在风大的地方，让它吹起一身风霜， 说快乐大街876号的住户啊，个个都是乐天派，一律爱说爱玩的主。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半个月可以呀，啊，这个半个月呀， 啊，哎， 好说好说， 你哎，你快嘀咕有半个月了，你怎么了？什么事儿啊？要挣钱咱一块儿挣。 我倒是想拉着你们，可是觉得你们可能， 可以， 别嘀咕，直说，挣钱了你这是嘀咕的， 赚不到， 为什么？ 没有特长。 我们又不是考文工团，不就是做生意吗？你先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你瞧你是三千三千的，这么会儿收了好几万了。 咱们那个旁边那家二楼里的那个于九妹，现在她卖晚安呢。 卖什么玩意儿？ 卖马鞍子。 不是马鞍，是晚安。 晚安。 姑奶知道吧？ 姑奶 不是卖姑奶，是就是跟你说拜拜，晚安。 这个也能卖是吗？ 能卖能卖。 这卖多少钱？ 说是他卖的是一条一元，我打算涨涨价呢。 挣多少钱？ 挣现在挣三千了。 啊？ 没什么成本啊，你 一块一块的挣三千了。 啊，你就录几个晚安就行了。我觉得我声音比较好听。 你来我听。 晚安。 你这个 晚安不行，快到碗里来。 这个我觉得很小资，很有调调。就是你身边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特别寂寞。你像周飞，天天跟螃蟹打交道，是有那么个乐队，是，但演出了也不就五分十分的，完了乐队就回去了吗？ 啊， 挣五分钱，比起人这一个晚安可差远了。 我是说你上台五分钟十分钟的，完了你们乐队恨不能跟你回家吧？ 吓我一跳。 啊，不回家吧？ 不 管吃住吧？ 不回不回，不养活着。 所以一分开你还是一个人和螃蟹的问题。 嗯， 对不对？ 那他这个能怎么着？ 跟你说晚安啊。你 他比我那五分钟可短多了， 但 他收一块钱。 人间烟火，什么是烟火？哎，就是这些早晚的礼数啊、 嗯、 点头之交啊，是不是互相的这个人群之间的疏离又亲密的关系啊。有首歌嘛，姐们奶奶，对吧？ 这什么歌啊，跟甩闲话似的这腔儿。 但我倒觉着啊，他这个两个字晚安就搞定了吗？ 不是不是， 嗯， 他这晚安说好多遍呢，说到你听烦了听睡着了为止。 跟数羊一样是吗？ 对对对。 比如说你要求您说一个亲爱的晚安、 嗯、 我多付五毛，这可以对吧？或者好姐妹晚安了，或者那个斯嘎嘣晚安了。 哦，明白了。 斯嘎嘣是哪个？ 就主语会变，然后它这里边词儿也是，就是亲爱的晚安了，亲爱的 晚安 吧您呢。 哎，对对，这周围老北京人是吧、 哎？ 最喜欢有这种北京特色的一种告别方式。 对对，叫告别方式。 但我听着像你奶奶在给我发微信， 声音脆呀、啊。 对， 菲菲，快睡觉 吧。歇了吧您，歇了吗？ 可以可以过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比如说我定制半个月， 嗯， 那也许今天晚上我是想找人说晚安，我睡觉了。明天晚上也许我那正谈事儿呢， 嗯， 那我不管。 不，你可以不放出来啊，就你只是买， 你憋着。 不不不，我就有一种感觉，是我有一个女朋友，或者说有一个家人， 对对对， 她睡觉了。 对，你要知道，有很多人是在北京、 嗯、 常年一个人漂泊，叫什么北漂也好， 嗯、 南什么这南下也好的，反正是啊，就是他们其实很孤独的， 连个倾诉的对象都没有。 对，有人跟他说一声晚安，代表着很在意他、 哦。 你有没有需要人家在意你的时候，周飞？ 嗯，有有有。 比如呢？ 就在台上。 在台上就大家说晚安。 在台上人家在意你，是你的演出效果就没好过是吗？是不是人家组委会老拿你们这节目清场啊？ 就是他希望他的每一首歌获得共鸣，有那么几个人哼哼两声， 嚯，一剧场就俩人哼哼两声。 艺术都需要被欣赏。 周飞你接着说吧，千万别让他这嘴再动了。 也许你没睡他睡了。 对呀、啊 嗯、 就比如说你正跟人家谈事儿，哎，微信响了、 嗯、 人问谁呀、啊、哦，他跟我说一句话，您稍等啊， 故意放出来还 对， 而且你呢还可以非常放心的知道他不会管你。 对呀、啊， 哎、 这是什么心软？ 就是点开一播 啊、哦， 小子睡觉呗。 而且你知道没人管你，也就是说需要被人家关注和体贴和关心， 嗯、 但并不需要被管制， 对 吧？ 还需要一定的空间。 管制， 你这么着吧， 怎么还不回家呀？ 你这么着吧， 对啊，别 给他们弄了吗？扫了吗？ 其实也许有些人愿意找这么一个爱唠叨的晚安，比如说今天晚上饭吃的怎么样啊，别饿着肚子睡觉啊，也许人家希望要这些东西、 哦、喜欢吗周飞？ 当然、哎、他现在沉浸在那个甜蜜的晚安当中。亲爱的，你该调到睡眠状态了。 真的，但凡要是螃蟹能起这作用，周飞也用不着这个呀。 当然呀。 那么这样子，我打算我也去做这么一个。 你怎么发展你的事业？你怎么赚到第一桶金、你怎么先挣了三千块钱？ 卖什么？ 他只是卖晚安，或者说稍微变化一点、 嗯、 我打算变化的多一点。 嗯， 我可以用一抖包袱的方式说晚安呀，讲个笑话。我还可以用一个戏曲方式啊，对吧？ 哎， 可是这些你都不会啊。 挣钱难道不需要学本事吗？ 那等你学会了，这些朋友们得等到哪天呀、啊？钱都交了，20年之后我给您道晚安啊！ 我本来还设想打快板说晚安呢。 你跟人吵醒了怎么办啊？打响竹板说晚安，说完大塔说高山，这玩意谁睡得了觉啊？ 或者我也可以用唱歌的方式嘛，早请早到，晚请晚到，如若不到，铜锣相 告。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小花，以后你改叫早服务，你就是那个猫宁狗。 你会不会发音啊？ 请早到，晚请晚到，如若不到，铜锣相告，请神接仙，八抬大轿，净水破街，黄土垫道，早请早到，晚请晚到，如若不到，铜锣相告，请神接仙，八抬大轿，净水破街，黄土垫道。 哎呦，这不是露露吗？ 哟，大成啊， 好久不见。 哎，咱们，你不，我这 是说句整话，说句整话。 高兴见着你啊！ 哎呦，咱这一转眼、哎、得有个4-5年没见着了。 约个饭得啊。 那没得说。 哎呦，就是咱们那个老当时一块混那个剧场门口那个 啊， 还有一个那叫什么来着？那个阿健吧？ 对，小健子。 阿健哪儿去了？现在 不知道，活不见人啊，是活不见人。 发大财去了， 哎， 发大财去了。 兴许那会儿他倒是混得不错，知道吗？前几年听朋友说他好像也在这行里混 的。真的呀？ 还挺有名的。 演什么的呀？我 你现在是不是也 介绍给 了不得了？ 我什么了不得了？哎， 大腕了吧？ 那么回事， 出场费高级了吧？现在 哪儿 你看，不好意思说，怕我沾你光。 你现在混得不错吧？啊， 小小不言，温饱 不错，肯定比温饱强。你这人就是千金藏着，不愿意外露，是不是才不外露啊？ 没不才，我能有什么才啊？ 可都说你演了好多部片了。 哎，你要这么说，我这还不藏着掖着，片子还真没少演， 是吧？ 这几年啊，有几个朋友，哎，慢慢逐渐觉得我这形象也好， 嗯， 哎，这模样关键是像。 干咱们这行啊， 关键 这人脉很重要。 对，介绍几个人物，大家嗯不错，这好有气质啊， 嗯， 我这气质好， 真的。 后来就逐渐， 哎、回头给我介绍几部大戏呀、啊，我也压压角去。 我你怕你看不上，你看我参加那些戏，你不太合适。 你最近演什么呢？ 最近演那个什么一代大帝秦始皇。 哎呦，你演那个大帝还是演秦始皇？ 我演秦始皇身边啊。 身吕不韦。 比吕不韦厉害，吕不韦不如我。 身边的，哎呦、嗯、你是不是演嬴政啊？ 嬴政不就是秦始 皇身边的嬴政吧？ 嬴政就是秦始皇。 要不然你是不是演那个政？念政 政， 秦王政， 不秦，你这还是嬴政啊？ 那念什么呢？ 赵高。 赵 高 是个大官的。 呵，哎，位极人臣，指鹿为马，听说过吗？ 哦，这个 赵高， 成语都有他。 打我这留下的。 那你先火了。腕儿，你这 还没那说气质好，关键是气质。 这么重要角色归了你了。 嗨，没办法，别人不如我。 你是不是妻妾成群呢？ 那倒 大官了都。 那倒没有啊， 没有啊，这 没有啊。 子孙满堂吧？ 嗯，也没有啊。 演当爸爸那角儿。 嗯，这不行啊。 不行，干嘛不行啊？ 你回去买本书看看就知道了。你是不是现在也大红大紫了？ 嗨，一般般吧。有那么几个戏找上我了。 那什么戏？最近演什么？ 我说不演吧，还不行，非得找上我。 最近 我演的好。 最近演什么？演什么？ 古装戏，我现在主要演古装戏。 哦，古装，我也演古装的。 古装戏卖的好。 哎，这咱俩还真有合作的可能性。哎， 是啊、 我演古装的 啊。 你看前一阵我还演的那个明朝一个戏。 什么呀？ 郑和下西洋。 真的 啊？啊， 又是一个特重要角色吧？ 主角。 你是演郑和还是三宝？ 我演郑三宝。郑和三宝一个人呢。 哦，你看我开这个玩笑又有效果了。 嗯、是效果还不错呢啊。啊， 哎，我最近也上了好几个戏了。 是吧？ 你像这个西游记。 西游新版的。 啊，新版西游记。 哎呦，那你 那里边我不是推，基本上都是我演。 那你演谁？《西游记》你主要角色里， 你《西游记》不是得过关闯那九九八一难吗？ 啊， 那闯那几难，那里边那些不是都得我演呀？你像那蜘蛛精， 哦， 白骨精， 嘿， 还有那个蝎子精、蜈蚣精， 哦， 长生精，蚂蚱精， 蚂蚱精， 啊，这些是那旁边那戏。啊，我唱俩组呢。 是啊。 不仅俩组， 嗯， 现在在谈第三个组。 什么什么什么？ 演狐狸精。 狐狸精。 嗯。 哎，你怎么好像净演妖精是吧？ 不是，嗨，不是形象问题吗？ 哦，你看看，确实。 哎，请保持安静啊，小姐。 哎 呦， 正说。 哎呀， 哎呦， 见见。 哎。 有日子没见了， 哎， 见见谁去了？ 我待会儿再去啊，我晚去一个小时啊，碰见好朋友了，大导演聊一会儿啊。 哎，听说你现在可火了，上次撞完自行车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拾。 没有没有没有，真没有。 别开玩笑。 没有。 现在发财呢？ 这个我现在这个混呐，就是混不出样来。大成可厉害， 没有没有， 那都是唱当家的人物、啊。 没有没有，我就这以前演 戏里边的人物啊，都是一人之上，万万人之下， 哦、 说的话都是不是那个一人之，反正也在一个人，反正剩下都归你了。 站着站着，我从配角演起的，一代名人杨贵妃开始演的吧？ 对对对， 我演高力士，后来那个什么。中国最后一个女皇帝慈禧， 嗯， 啊，我演安德海，啊，然后现在 他还演过什么魏忠贤， 对， 演过什么小德张， 嗯 嗯，还演过 李莲英， 李莲英， 好， 你现在干什么呢？ 我这也拍戏呢嘛， 拍什么戏啊？ 最近接又续拍《水浒》。 水浒， 嗨，我瞎混瞎混， 名著， 哎， 你石谦。 是吗？ 石秀探庄，三打祝家庄啊！石秀探庄， 那都是大腕儿，我比他们，我算二腕儿。 哦， 但是戏没我还不行。 四面阎君祝朝奉，是不是？ 哪儿祝朝去？啊，不， 祝朝奉、 啊，老祝头，不是，要反正没我有这戏也打不起来。 史文恭， 不是， 栾廷玉， 不是。 哎，你这人好多呀。 那你到底演谁？ 我就知道潘金莲、西门庆。 是，这里边没妖精啊，你放心，没你事啊。 我演。 随后剧组开拍啊！ 哎， 你那个， 我那脸上的血还没抹呢。 一会儿别动啊！演死尸就演死尸。 不，这回我能脸朝上吗？导演？ 朝上朝下无所谓，你腿别老蹬，知道吗？ 不是，那刚才那 弄出死的那个过程， 那车轱辘压我脚上太疼了，您知道吗？ 我明白了，他也伤亡。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当一名演员听起来好像不错，不过如果是专演死尸、妖精、太监或者匪兵，是不是没什么吸引力了呢？不过对一名美国男子查克·兰姆兰说，可不是这样了，因为他的爱好就是扮演死尸啊。如今他已经梦想成真，成了一名死尸专业户。对于有些演员而言啊，出演死尸可能成为他们扮演更好角色的跳板，但是兰姆他不这么想，他的梦想很简单，如果有一天他能够在电视剧《法律与秩序》中扮演一名死尸，哎，他说他就可以收山了。 对此兰姆也坦言，我知道自己的梦想很奇怪，但那就是我的梦想。其实这些演员的精神啊，非常值得敬佩，角色不分大小，努力扮演好自己该扮演的角色，在别人看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对自己来说就是生命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所以小猪和大磊应该扮演好跑堂的角色，不要随便冒充老板。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配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主题歌《小院》，作曲周飞，作词小底，演唱西游乐队周飞。 心疼爬过了墙，燕子飞上了梁，门前的槐花香，树叶在摇晃，水中的小金鱼啊，瞧着那嘴挺壮。小院里有东风起，风起藤林黄，时光悠悠过，听听这边响，咱们几个老街坊，时不常的得拜访，没